七点，天天有聊。前天呢，我们聊到了这个山东省济宁市的市长梅永红辞官下海的事儿。这梅永红呢，对辞官的原因一个字儿是都没说，但是马上就有财新传媒的记者于达文发表了文章，揭出了这个梅永红辞官的内幕。于达文呢，多次跟踪采访过这个梅永红，他的说法呢，也许呢是可信的啊。故事大概是这样的。凯赛生物位于这个济宁市高新技术开发区，那梅永红呢是济宁的市长，是父母官，而且有科技管理的这个经历，当然呢更为关注这个凯赛生物。那由于凯赛生物的离职人员呢把一项技术带到了翰林生物，记住这个是翰林生物啊，哎，引发了这两家公司的专利权的纠纷。这个翰林生物呢也是山东的，是烟台的，烟台和济宁一样也是山东省的省辖地级市，级别是一样的啊。但是翰林生物得到了山东省领导和中科院的支持，这烟台的翰林生物就占了上风了。没办法，打官司吧。2012年底，由于这凯赛公司拿出了大量实验的这个原始记录，北京高院最终确认凯赛对于专利的这个署名权，然后将专利中这个翰林生物的那些技术人员啊，中科院微生物所的这些领导啊，哎，都给剔除出去了。不过呢，凯赛生物呢虽然胜诉了，但除了把这专利发明人改了名，只是让翰林生物登报道了歉，并没有判决翰林生物赔偿给凯赛生物，凯赛生物只能算是惨胜啊，争了一口气而已。凯赛生物呢在山东上海对翰林生物的这个索赔官司至今也是悬而未决。于达维呢还描述了翰林生物的垮台结局。由于烟台的这个翰林生物的实际控制人曹务波在美国上市公司江波制药被退了市了，美国的债权人追到了中国，但是在翰林生物的账户上只找到了不到120万块钱。哎，翰林生物曾经从国开行地方商业银行及担保公司获得资金超过多少呢？20亿，就剩这么点了，120万了，钱都去哪儿了呢？没人知道，但这个盖子也没有人敢揭开。于大威说，在凯赛生物频频遭遇法律上的不公和行政上的打压的时候，让这个作为凯赛生物娘家人的梅永红呢就义愤填膺了。他曾经去省领导沟通找过啊，但是被领导当时的秘书给拒绝了，让他不要管这个事儿。梅永红呢也终于想通了，于是呢就离开了官场。据说在梅永红之后来主政济宁的可能就是那位把他拒之门外的秘书。当然啊，这个于大为的说法呢是一家之言，可能呢也不够全面。领导为什么支持翰林生物，这里边呢应该也是自有道理，有不为人知的内幕。梅永红呢也不一定就是为了这个案子辞官的，那要想更接近事实，更接近真实，得到更多的公平，只能期待有更多公开透明的信息。但悲观一点说，公开透明那是理想，理想大家都知道很丰满。说到理想呢，这个郎平也是一个有理想的人。前两天呢，中国女排拿了世界杯的冠军，我还跟儿子说呢，我说这个阿姨很厉害，我小时候就看她拿冠军，现在回国当教练又拿冠军了。儿子就问我说，那她为啥出国了呀，咋走了呢？是啊，她为啥离开故土出走了呢？她又有什么故事呢？话说1986年郎平领军的中国女排实现了5连冠的神话，功成身退。退役以后呢，她内定啊是担任北京市体委的副主任，这是一个副局级的位置，但是郎平却做出了令人不解的选择，出走美国去做穷学生了。后来呢，这个郎平啊在回忆录当中解释了自己出国的原因，郎平就说了，说有一个很深刻的教训让她耿耿于怀，发誓这辈子不当官。说有一年女排在湖南郴州训练，训练基地呢条件很差，是那种竹棚的透风的，冬天很冷。一个星期天呢，郴州基地的这个主任就来找郎平说，领队让你跟我一块去一趟国家经委。那时候郎平很单纯啊，心想领导安排的这个事情我得去做呀。后来郎平才知道，这基地主任呢是向这国家经委去要钱去了，说是建设训练基地，让郎平呢帮着说话。你像郎平啊，世界冠军又是大名人，可能他的话呢是管了点用，上面果然哎，很快就拨了钱了。但是后来呢，郎平才知道这笔钱到位以后呢并没有马上用来建设训练基地，有人呢就把情况告到了纪检委，还提到了郎平，说是郎平去要的钱。体委呢要这个郎平写检查，他就觉得很委屈，是队里领导安排我去要的钱啊，至于他们拿钱用在什么地方我怎么能知道。 可是这领队呢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说我可没让郎平去啊。体委就批评郎平说，你要谦虚谨慎，你拿了世界冠军就不知道天高地厚，到处去要钱。后来这郎平只好写了个情况汇报交上去，上边呢也就没再追究。郎平呢很直爽也很天真，他的回忆呢应该是可靠的。凭常识呢我们也知道，工作中的纠纷、三观的不同是离职的主要原因，越是能干的人对这些越看重，走的也就越麻利。这两天还有一个麻利人张全玲，他曾经是我的同事，是个很敏感直率的人，最近呢也离开了央视，他发了一个长微博讲到了自己的离职。这回呢他很文艺也很高大上，张全玲的文字很好，我多引用一些啊。他是这么写的，他说在生命的后半段是否来得及从头来过，从头来过不是否定，是敢放下。最难放下的还不是名利，不是习惯的生活方式，而是思维方式。张泉灵就写到呢，说他开始呢有一种恐惧，世界呢正在翻页，而如果他自己呢不够好学不够好奇，那就会像一只蚂蚁被压在过去的一页里。直到有一天呢，他看见了一篇霍金和一个物理学家合写的文章，文章开头呢描述了这样一个场景，就说一群金鱼被养在了圆形玻璃鱼缸里，他们看到的世界和我们所处的世界哪一个更真实。相信在这个金鱼的世界里，由于光啊它进水时发生的折射呢，在我们看来做直线运动的一个不受外力影响的物体，在金鱼的眼中那可能就是沿着曲线运动的。而如果金鱼足够聪明的话，那么金鱼也可以在他们的世界里总结出一套物理学的规律。虽然这样的规律对于金鱼缸外面的我们来说根本就是胡说，但是问题来了，我们怎么知道我们不在一个更大的我们没有观察到的圆形的金鱼缸里呢？张天林就说，他突然就觉得，如果好奇心已经在鱼缸外，身体还留在鱼缸里，那心一定会混乱。他就开始问自己一个问题，是否要离开工作了18年的央视，去换一个视角看世界。这段确实很文艺啊，张天林一点也没有讲自己的苦恼，没有讲工作中的纠纷，没有讲和一些人的三观的冲突，只讲到了鱼缸外的想看的那个世界。但怎么可能没有苦恼纠纷和冲突呢？我相信他肯定也有过痛哭的时候，有过崩溃的状态，但什么都没说，什么都不说，这是向梅永红学习，保护别人也保护自己。人生啊，十有八九不如意，大家都不容易，世界那么大，如果找不到最如意的地方，那就找一找比较如意的地方。好了，今天就聊到这儿。各位记得手机下载蜻蜓 FM， 收藏我们红起点，这样每天任何时候都可以轻松收听到红起点。微博就叫红起点，微信公众号张红瘦，脱口秀的那个瘦哦。欢迎各位的关注，红起点，下周接着聊。